存费还送千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多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为17.7度，预计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近两日维持高温，空气也非常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补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时间7:32，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876路况信息。目前呢，东五环七棵树路段外环方向有事故，西二环复兴门桥下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接报有事故的。另外再来关注东四环姚洼湖桥到四元桥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杏石口桥南向北，还有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以上这些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即便是六一儿童节也请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你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叔叔见面礼是什么呀？ 谁叔叔？ 你是叔叔。 你是叔，你是大爷， 你要不要？ 大早上起来你就毁了我。欢迎大家啊，这个发来微信月亮张海明威，还有各大爷摩草儿等等这些朋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都迅速的发来，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主要是祝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 对， 祖国的花朵们啊，未来们，儿童节快乐， 儿童节快乐。 对，月亮还说呢，好好学习，不要贪玩，马上要考试了，真是一个不想提起的话题。 真是快期末了是吧？ 嗯， 哎，今天不用看书，明儿再说。 对，你要是说今天就想放假，那索性今天不如不看 啊。对， 哎，也不差这一天，但之后就行好好看，这就是这个 一个契约精神， 是、 从小让小朋友有这种感觉不错。 我小时候就想，哎呀、我要是说天天都不用考试该多好啊，我只负责去上学去念书，剩下时间就是吃喝玩，家长也不管我，老师也不管我， 那你就会重复每天的生活都一样啊。 哦， 考试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然后就是下一步的开始， 别总结了， 就是那个循环往复。 可以， 你的人生就变成单曲循环了。 我就是卡带呗， 卡带还容易卷呢，你知道吗？ 就卡住了是吧？ 对对对、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文艺广播啊！今天就是星期五了， 没错， 一来是吧？不是周四就是周五， 是是是。 今天六一儿童节，当然要互动一个和小朋友有关的话题啊。不过并不是张海明威预测的说啊，小时候的儿童节，我们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我们说说啊，打开一下这个思路， 嗯 啊，如果今天你。变成可以过儿童节的小朋友了，突然就变成可以过儿童节 了，就今天一天你能变回去了。 对你希望变到多大呢、又希望干点什么呢？今天让高磊给您施一个魔法， 咻咻咻咻咻咻咻咻， 啾啾魔法， 巴拉巴拉巴拉巴转， 这么麻烦呢你这魔法 怎么也得， 不仅人啰嗦魔法也啰嗦， 意思意思呀、 然后您变成可以过儿童节的小朋友了， 嗯， 您想变到多大？ 对， 想干点什么？ 为什么？对吧？ 对，您干点什么都得说出理由吧？ 是啊，是啊。 您找一找啊，写一写文字，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 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平台呢？您呢，进入微信，找到通讯录，再找到公众号，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直接输入北京文艺广播，搜索之后呢，看到一个小黄人的图像，那就是我们了。关注之后，您就可以说一说您最想回到几岁，为什么要干什么事儿。 对，郝明说12岁特别想好好学习，12岁大概是六年级吧， 六年级小学毕业，小升初的时候， 就小学最后那一年觉得没给劲 啊，有可能、反正我们那时候啊，小升初的时候还是全市统考的，你知道吗？压力还挺大。 人家没提这件事儿，你也不用提，人家就说想好好学习， 非得给人扣个帽子是吧？ 你说你回到多大？ 我要回就回到五岁的时候。我记得我五岁的时候， 让自己能记事儿， 真的就是 五岁不记。你五岁会说话吗？ 当然了，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是 这么聪明的，五岁就会说话了。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我爸带着我去团结湖公园，就在里 边翻跟头， 翻跟头，带着我去少年。 你打去年一月一号节目就互动这个内容，互动到2018年的六月一号。 是啊， 啊，一年半， 我还有呢。带着我去少年宫荡秋千，我比所有的小朋友荡得都高。 少年宫荡秋千 啊？有啊，那时候 有。反了吧？应该团结湖荡秋千，少年宫翻跟头。 少年宫是有的，团结湖还真没安。还有什么值得推荐的？那个 不是，你回到五岁到底要干嘛呀？ 反正就是觉得那个时候无忧无虑，没有人管我，老师也没上学，也没有管我的，家里边又都宠着我。然后那时候我姐吧比较皮，比我大六岁，又不好好学习，大家一致的矛盾都对向她，所以我就觉得，天不怕地不怕，就属我老大。 就是那个你说这么厉害，就是老了不疼就不爱呗，就是属于透明人。 谁说的？那是最受宠的时候，上了小学可就不是了，天天就 就差一年就不是了， 真的就差这一年。我告诉你，有的时候 就是高磊， 没准就差这一天呢。 真的， 真的， 差一天别人就从喜欢你到不喜欢你，你也太欠了这人。 通过这一天的节目，我估计就有一些人会转 变。得啊，真是得这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说说如果今天高磊把您变成可以过儿童节的年龄了，您想回到多少岁？又想干点什么？为什么呢？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朋友们来互动吧， 大朋友也别闲着 啊， 对吧？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等着大家的互动，我们给您说说新闻消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自行成交的二手房的买房人只需要自行申报就可以审核购房资格了。 使用70年的儿童退烧药柴胡注射液被宣布儿童禁用。 999人道啊救助热线开通了。 是。 人道救助热线。 没错。另外11家公园推出了六一儿童礼，时间持续到本周末。 哎，这个变成小朋友就来得及了， 对 对吧？还有呢，小朋友要慎食小颗粒的食品，远离刺激性的食物。 好，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一下，首先来说说民生消息。 首先由你报一下这天气情况吧。 可以，没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 你特有的这个高湿风格 啊。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括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6度呀，最小相对湿度10%。 哎， 大白天的您就别出门了吧。 那怎么上班啊？不出门，读出了小朋友的气势。夜间呢，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还是挺热的晚上。 对呀、啊。 但是呢，最近几天没有大风和降水，所以洗车指数是一，适宜擦洗车辆啊。说过了天气，来说说民生。 好，北京市住建委开发了存量房交易网上申请平台，并且呢于昨天正式上线了。那么从此以后啊，自行成交二手房的买房人只需要在家里边打开电脑，填写您的申请信息，再上传相关的材料，住建部门呢就会同公安、民政、社保、地税、归土等相关的部门联合审查。一个工作日之后，申请人就可以得到购房资格申请的审核结果。那么以往由于信息不通畅，资料准备不完善，反复的去跑这个房屋交易登记大厅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真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 这总结的人水平挺高的， 太高了，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真好。再来看看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于去年年底发布。昨天呢，北京市文物局对其进行解读时提出，咱北京将确定一批以明清皇家坛庙、王府和濒危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的核心区文物腾退和保护修缮项目，通过产权置换、异地安置等方式呢，推进腾退修缮。同时呢，社会力量修缮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将有望获得一定期限的使用权。哎，如果社会力量你去修缮的话， 哎， 当然它有范围的啊。 对对对， 哎，有希望获得一定期限的使用权。 嗯， 但这种修缮一定是保护性的。 那当然了。 嗯，好，这王府不错，改成欧式，那绝对是不能的。 那不行，那就犯法了，你说是不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今年国网北京电力计划对首都核心区，也就是东西城区范围内80条道路两侧的电力架空线路进行入地改造。昨天晚上，东城区五老胡同顺利竣工了，成为了今年的首条改造完工的道路。今年在推进电力架空线入地的过程中啊，采用了不少新的工艺，缩短了施工周期，也减少了噪音扰民，从而降低了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呢。 其实它真正入地了，才有小时候胡同那种感觉。 对， 小时候胡同没有那么多电线，因为家里没有那么多用电器。 没错， 是吧？ 是是， 啊、对对。但是可以把电线杆留下作为 一个纪念，一个标志物，是吧？ 对，比如说把高磊的旗子飘在上面 啊，大王旗是吗？ 禁止此人入内。 我招谁惹谁了我？ 再来说说健康的事儿啊。曾作为儿童退烧药使用了70年的柴胡注射液被宣布儿童禁用了。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呢，根据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和安全性评价结果，决定对柴胡注射液说明书增加警示语，并对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项呢进行修订。此前呢，柴胡注射液的不良反应和禁忌都是尚不明确，等于现在明确了。 明确了， 就是他所谓的禁用，他现在需要是调整。 嗯 啊，调整之后再看。 对 啊。 另外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北京市红十字会的999急救中心昨天联合开通了999人道救助热线，目前的面向有部分大病需求的家庭，开通了24小时全天候的热线服务。那么今后呢，还将逐步扩大救助功能和范围。999人道救助热线呢，将覆盖全国，公众可以拨打电话999来咨询人道救助项目。热线开通之后啊，先期呢将为大病患者家庭提供咨询受理服务，到今年年底前逐步做到全域开放、一站受理、信息集成、多维交互、智能匹配，实现一站式的受理了。 听着还挺强大哈， 可不是吗？ 大家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就不要拨打这个电话，你占用有限的资源。 那当然了， 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啊，也要说一组呢关爱儿童主题的消息，陪伴可爱的小朋友们，咱们快乐的过过节。 像说11家公园推出了六一儿童礼，时间呢持续到本周末。 嗯，那么六一期间呢，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馆开展了科普 DIY、文创游礼、游船游艺等多项亲子的互动游园活动，时间呢可以持续到本周末。孩子们呢可以在历史名园里体验各类寓教于乐的亲子活动呢。 今天呢，比如说你要去北海公园，可以体验手划船的亲子家庭就能得到由让我们荡起双桨主题码头赠送的红领巾。 哦， 诶 诶， 说歌就歌就来了 啊！ 北京动物园也开展了花开新时代幸福六一节2018年北京动物园关爱特殊儿童游园活动，北京植物园科普馆举办了绚烂夏花识别草木主题活动。 嗯， 真的不错，让我们听了这首歌想想自己真的变成可以过六一的小朋友想干点什么呢。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所以说这里我们出发吧，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今天能有机会把您变成过儿童节的小朋友， 对 对吧， 啊， 然后您要回到多大岁数呢？ 要做点什么呢？ 为什么呢？ 对呀， CMM 说了，哎，我想变成我闺女那么大，1岁半 啊， 能说能跑，能吃能喝，想睡就睡。哎呀，现在我巨困，在堵车呢。今天估计啊，很多学校放假。 对 对，家长早早带小朋友出去玩啊。 是， 大家都六一了，还保持一个娃娃式的心情，不高兴说扔下就扔下，转脸就乐。 就是， 给块肉就呵呵呵呵。 干嘛要肉？我们要糖，小朋友只爱糖。 那是你不要想成你变成你当年。没有见过什么的小时候，是你直接变成现在，你这么想。 哦，就现在这个年代的小时候那个，比如说 六 岁， 就是说就现在这个年代，你突然变小了，你想体验什么？ 那现在 吧， 我要 iPad， 我要手机，我要电子游戏。 你现在有没有？ 我要按摩床啊！ 按摩床？ 对呀，这是可先进了，好几万呢。 5岁小朋友要一按摩床， 我这个现在40多岁的身躯是需要按摩的，但是我心态不是我回到5岁多， 你别跟我说话了啊。 来看看开心， 都被你搅和了， 搅和乱了是吧？ 对，我已经思路不清了。 我要回到身高1米2以下 啊？ 为什么呢？ 免票， 景点免费呀、啊！ 哎呦， 自助餐免费呀、 啊！啊，自助餐也免费吗？ 自助餐， 哦、对我怎么这么大反应？就是啊，他免费吗？ 免费呀、 啊！哦，那你也吃不了多少。 但是1米2以下，你要是说长得慢的话，也不是说不用上学吧？那小个儿的1年级的， 人家说不用上学， 他写了不用上学，一米二以下，整天就是吃，整天就是睡和玩，还不花钱。 上学不以身高嘛？哎， 就是、啊、 过1米2得上学了，那长不高的就不许上。 那没见 岁数，义务教育都得上， 6岁以后都得上， 嗯， 是吧？啊， 我。Walker 说了，我现在就是小朋友啊，不过是最后一个儿童节啦，约了同学一起打游戏。 就是现在小朋友就是这么过的。 嘿，好， 为了朋友打游戏。 好， 哎呀，注意视力啊， 啊，别离太近。涅槃说了，今天我和我、啊、 您还都涅槃了，您还 我和我哥跟闺女还有侄子侄女一起过六一，他们过节，我跟我哥过生日。想想八十岁的时候也能过六一，那就开了心了、 哦、生的日子好 啊， 就六一生的。 对呀、 啊，啊，那你跟你哥一天生的双胞胎呀、啊？ 是吗？ 那肯定啊，他 我哥过， 要不然就隔着一两年。 可能是他哥今天生日，他跟着一块凑份子。 不是这意思，涅槃您再赶紧发发吧。 对对对、 啊、对，要不然以高磊的脑子 转不过来了， 转不过来。谁家那小谁说我要回到十岁、 哦、 你们俩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跟我儿子就一般大了。 哦， 好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呢，这是需要什么呀，这一天一天天的，我这搞不清楚啊。都想什么呢，十岁的孩子， 你现在就跟他称兄道弟。哎，哥们儿，今儿想干嘛去说吧。可以吧、 哦、这种方法。 对呀、啊、你套近乎。 这个有一点副作用 啊， 真的有点 什么呀。 那当然了，你跟人称兄道弟，他真拿你当兄弟了，比如说这是你， 那就跟你说实话了呀。 光说实话不行，你甭管我， 你甭管我。哦， 你就是我大姐，你管我干嘛。 哦， 这怎么弄？ 那我 他威严就有时候弄不起来了。 哦， 知道吧，这倒是可以分分工，比如说爸爸称兄道弟，妈妈来负责这威严，反正俩人分分工。 对对对， 不是说不是办法，但不是什么好办法。 我竟感觉我竟出馊主意。 你出去的时候，你当人叫你爸，哎，大哥，你想想别人对你怎么想？ 这倒是，这家子好像就没正经的了，就 哈、嗯。你这么叫你爸吗？ 嗯，那倒没有。我爸有时候这么叫我。 你爸叫你什么呀？ 啊， 你爸叫你什么呀？ 啊， 那你爸叫你大哥？ 没有，开玩笑的时候说过。 我的妈呀！ 我们家民主吧。 我说你是大爷。山长说了，不想变，变了就没有工资了，不能谈恋爱了，我不要变，就这么大。你看，还有不愿意过六一的。 哎呦，就为了谈个恋爱，你说说有什么的呀？ 不是，是为了工资，你没抓住重点。 宝宝兰说了，我想回到小学三年级是几岁啊？ 哦， 八九岁， 对， 八九岁哈。那年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我05、 哎、唱、哦、啊啊，你是05， 她是05，这姑娘、 哦， 因为一个小的失误，我的道具掉了。哎呦，一直我都特别遗憾。今年、哦、 再上一次台， 我儿子正好也是三年级呀、啊 嗯， 也在我的母校就学，我的老师恰巧就是他的老师。 哟，老师 今天 辛苦， 儿子六一演出，祝福我儿子能够演出顺利，不留遗憾， 不留遗憾就记不住这场演出了。你现在想吧， 啊， 就是你想起来事儿，可能都是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 万一是特成功啊，完美， 特成功 啊 ，excellent。 比较难吧，就是大家一般都会，比如说很平滑就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哦， 就得稍微有点凸起， 凸起啊， 对吧？ 或者是低谷啊， 哎，反正就有点变化，有点变化， 啊、 低谷、凸起。 甭管怎么着，包包兰啊，我祝你儿子今天演出成功。 对对 对, 对， 不掉 一定会， 谢谢， 一定。您那会儿掉了，大家都能记住您。 对。 哎，这不是跳半截舞把擀面杖掉地下那姑娘吗？ 我的天，什么舞要擀面杖、 啊？对对对， 吓死了！ 这个道具不是特别理想。 对对对对对、 啊、那换一个、啊，哎，这不跳半截舞把簸箕掉？哎， 簸箕好嘛？ 跳个劳动场。 哈利波特是怎么的呀？ 哈利波特有簸箕吗？ 不，有他那个 哦，有笤帚， 有笤帚啊，就得有簸箕。这不都成双成对了？得嘞，得嘞， 来，你还是别理我们俩。你这个梦就是回忆都危险混乱了。欢迎大家来互动，说如果现在你就变成一个可以过六一的小朋友，你想变到多大？做点什么事儿？又为什么呢？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我们继续给大家说说跟六一有关的消息哈。在昨天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市政府报告了落实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议案办理情况及学前教育供给保障情况。 嗯，那么2017年底呢，全市经审批的幼儿园数量已经是达到了1957所，教职工大约是7万人，专任教师近4万人，在园儿童数量是超过了历史的最 高点水平达到了 44.6 万人。 但是呢，未来几年全市学前教育学位需求依然处于快速增长期啊，这也是个学位。 对， 学前教育仍然面临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根据市卫计委提供的2015年至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数呢，到2020年的时候，咱北京市户籍适龄儿童 45.5 万人、 哦、 非户籍适龄儿童28万人。按照教育部要求的 85% 的入园率来测算呢，本市仍将面临大约17万个学位缺口。 哎呦，还真不少。 哎呦，这就需要专业的这个机构了哈。 是啊，副市长王宁表示，那么今年的全市计划通过新建改建扩建158所幼儿园，完成新增3万个学位的任务。全市呢还将推动无证幼儿园治理，到2020年、那么基本这个建成啊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希望小朋友都能上到这个安全有保证的幼儿园， 那是必须的了、 啊、另外呢，小朋友吃东西也得注意了。六一儿国际儿童节前夕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贴心送上了儿童饮食消费提示，慎食小颗粒的食品，要远离刺激性食物、 哦、对对对。那么比如说选购零食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辨别食品类别，并且查看配料表，尽量选择营养丰富的，那么优先选择正餐当中不容易吃到而且新鲜天然较低加工程度的零食，比如说像时令的水果坚果、 哦、 那些重口味的和刺激性的零食咱们就不吃了。 哎，还要跟各位小朋友说一下啊，夏天是热，但是饮料可不能代替了水。 对， 一个是不要空腹或者是在正餐后立即食用冷饮，二呢不要在剧烈运动后马上食用大量的冷饮，三呢是不要食用冷饮后马上喝热水，这样冷热刺激对身体可是太不好了。 对对对。那么另外呢，还得特别提醒今天出去玩的一些大朋友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像路边的野花野果子野蘑菇千万不要采，如果你误吃了就可能引起中毒等严重后果，家长朋友一定要提前对孩子做一些必要的识别常识教育。 花的都有毒，我小时候我们家怎么着、啊、越花的又有毒， 对，带颜色的， 看谁穿衣服花， 我天哪，他就有毒， 当时是这么想的。 天真吧你。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哎，说说今天变成小朋友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北京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针对皮肤过敏、皮炎、湿疹、牛皮癣、白癜风等皮肤病开展公益活动，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源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北京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活动地点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报名热线010-6955-6966-6955-6966。 你好，广发银行诚意服务，为您解决资金问题，按揭贷款找广发，一天就可住新家，抵押贷款靠广发，主力企业把财发，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谁说魅力得来不易？蓝安度零度配备超广角全景天窗，8英寸大屏导航，购车即享3成低首付，2年零利率。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00-1111。 街上雨景，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哪里购买 SUV 最省心？ 上汽大众。 哪里置换 SUV 最贴心？ 上汽大众。现在购买上汽大众途昂全新途观 L 途观思路版，尊享两年零利率，买 SUV 就到上汽大众。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因，400-6767-967。 美孚一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一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西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Emoji 联盟集结啦！中国黄金获得 Emoji 授权，6月15日酷炫金饰趣味首发，当日到店购买 Emoji 产品即可砸金蛋，免单大奖等你来。潮流金饰尽在安外奖闸口中国黄金。 哎，手机内存又满了。 用中国移动和彩云呐，超大1TB网盘空间能存10万张照片，不仅更安全，现在开通还送1GB 流量，发送短信 HCY 到100086办理，免费用1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乔山，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个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截至今天早上起了5点，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17.7度，预计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6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目前的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近两日维持高温，空气也非常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补水。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这个是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这个路段交通流量比较大，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另外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四元桥南向北，西五环宛平桥到杏石口桥南向北，还有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西向东，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贸桥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以上路段呢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啊。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即便今天是61啊，但也不要像小朋友一样这个指认性哦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点30分，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呢美国5月26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是 22.1 万人，好于预期的 22.8 万人。美国宣布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附加关税，国际金价冲击每盎司1307美元失败，下跌至每盎司1300美元附近。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299.83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欢乐京城，珠光溢彩，华贵天成。店内还有真心送惊喜、满额回报、专享买赠等多重福利，欢乐游戏等您想。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自从大帅换了这件月，我就想人家都是晚上去那个就是欢乐蹦跳跳舞，咱这大早上起来跳这个哒哒这个 就嗨起来点。 对对对对对、啊，比人有时差感觉。今天的互动话题，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啦，要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健康 节日快乐。 对、啊、所以咱们也说说，如果就在今天让高磊施魔法把您变成一个可以过六一节的小朋友， 对、 嗯、您想变成多大岁数？ 嗯哼， 想干点什么？ 为什么呢？ 对 对吧， 哎，不是说回到当年某个时，不是说回到过去啊，时代没变， 没变，就是今天。哎、 对，你吃的用的都没变、嗯，就是你变成小孩了。 就在今天， 哎、 你变回去。 对、啊，只有今天一天限定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来，我们给大家两秒钟的施魔法的时间，来听我们的音效。 干什么呢？这是？ 哎，变回去了。 这撞上了吧？一堆人。 提醒大家，还真是有一条路上有点麻烦。小绝尘说了、 啊， 麻烦给大家提个醒儿、啊：菜户营桥二环入口的路面上有一个大轮毂，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怎么落在这儿了？ 就掉下去了，我估计是。大家得注意一下，有的时候啊，太阳光太刺眼，你没看见， 对对， 那挺危险的， 都得注意， 是吧？啊。 然后这个方便的话，你也拨打一下那个122 啊，122， 对 对 对, 对， 他们清一下。 是是是，啊、好。咱们变身完毕了，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听听大家伙的这个回到小时候的一些场景了呀？ 不是回，我、哦、天哪，听众都讲明白了，你没讲明白，不是回到小时候，是说今天变成小朋友。你刚才怎么说的了你自己？ 哎，我为什么每一次都说的不一样呢？ 对， 哎，我特别佩服 我 自己。我 已经不想跟我，对，我也不想跟你一块做。说着说着你回去了，这怎么办呢？你说说。 回答一下，随遇而安发了好几条信息，说是这里吗？是是是，是这里，您就互动吧，别刷屏了啊。 对，这个摩擦儿说，我想就是变成七八岁吧，二年级的时候，那我就能给一年级的同学去授红领巾，给他们寄多光荣。哦、我再来一遍啊，然后今天闺女就去给一年级的小同学戴红领巾，五点半她就醒了，她兴奋。我要变成这么大，我们俩姐妹俩我们就一块儿去， 手拉着手，是不是？ 对啊，来这一下，这是我妈， 我这我就喝高，阿姨好， 阿姨真 面嫩， 阿姨怎么长不高呢？ 来，阿范说了，我要是能回到原来小时候，我就想去商场里的儿童乐园玩个痛快， 哦、 然后呢，还有那种能够摇晃。还会唱歌的车， 哈哈哈！我知道一个猴子、一熊猫、一羊什么的 啊，对对对、嗯，玩了一个小时，每次路过看着它，我就挪不动脚，我就想玩一次。 这必须得变成一个小孩， 要不然坐不上去。 不是，就是我作为大人，我见过啊，不是我，反正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坐进去了，但是投了币之后呢， 谁坐进去了？ 不动 哦，不动， 不动就以为这坏了呗 啊，对呀、啊， 然后就下来就一只脚出来，一只脚还没出来时候，噔噔噔噔就动。 真是好可悲呀、 啊！就是，那你对大人来说体重太大了呗？ 哦， 虽然可能体积不大，但是这可能密。 他旁边应该立个牌子，比如说50公斤以上，请不要坐。 那就轻易真没人坐，要不然不动多羞耻，超过50公斤。冰冰说：“那就是我10岁吧。” 嗯， 我就还愿意这个去出去抓虫子去。 呵， 这个住院子，种花，摘葡萄，啊，知道今天下雪，今天凭什么下雪？就这一天，下雪跳皮筋儿。 下雪跳皮筋儿， 对，下雪的时候跳皮筋儿， 这是哪儿 都是脚印儿， 这一般都是夏天的时候、啊。 没有听说下雪跳皮筋儿多冷、啊。 对，而且地滑呀，你跳皮筋儿啪啪就摔跤啊。 对对对， 是吧？ 说不是说回到过去啊，是说就今天你变成小朋友你要干嘛？ 对，今天啊，今天是夏天，不是冬天啊。 对，这还高温黄色预警呢。 是，一二三道说了，说实话吧，我真不想变，真的不想变，现在孩子太累了。和我小时候少了好多有意思的事情呢。 哦，不羡慕。 比如说玩胶泥。 哦，对，摔玩泥巴。胶泥你没玩过？ 胶泥不就是泥巴吗？ 就还不一样，沙子里淘出来那有粘性的。 呵，你玩真高端。 堆沙子搞一点、哎呀，这个就是跟那个开钻石差不多吧。 好，我的天， 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 哦，是。 现在是因为这个建筑都封闭了嘛，你不能在沙土堆上玩，所以就没有这样的。 也没有了哈。还有桌子。 咱们去高磊他们家。 你把我们家拆了怎么着？还有偷别人家的瓜， 嘿呦， 这事儿不能再干了啊！我告诉你啊， 那怪不得你不想回去，听着都是这个事儿。 对呀， 张海明威说啊，对我也要坐超市门口那摇来摇去的，也不知道叫个什么。我现在就要变成五六岁，这样就坐，弥补一下没玩过遗憾。看他们玩的可高兴了，我也想玩。当然我都玩一遍，你们都起开，我要玩，一个一个让我玩。 小朋友看着你 其实那个什么喜羊羊和小熊猫没什么区别、都是坐上面晃， 就是 外形不同， 别人看在眼里有不同，你坐在上面没不同， 对，都不动， 真是。严火火说了，我要回到小学一年级六岁的时候，没有这一身的肉啊，然后我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喝可乐，吃蛋糕，炸鸡腿儿，然后我还要去陶然亭公园玩大雪山。小的时候，这个大雪山的孩子忒多了，根本就排不上。现在没那么多小朋友了，我就可以可劲儿的玩。谁说的呀？ 就今天小朋友最多， 对你还去凑人份子，你都排都排不上。 但是他就是刚说了，不要多喝那个饮料， 哦、 不好。 对， 你这么快又长一堆肉，你今天嘣就变回来了，你这肉就翻倍的长呗。 那可不是吗？ 是看看高磊，原来老爱喝这个碳酸饮料， 现在我牙都活通了，你说是不是？ 真的呀？ 没有啊。但是喝碳酸饮料多，确实是让你骨质疏松的。 你也不能那个为了教育大家，这么快就牺牲了自己。 反正我牙缝是越来越大，不知道为什么。 那可能跟剔牙呀、刷牙都有 关系、有关系啊。 对，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如果今天你变成小朋友，不是回到过去，今天变成小朋友，想变多大，想干点什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继续给您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先来说说这个周末的天气哈。 好， 这个六一热浪滚滚啊，周末呢肯定很多家庭都要带小朋友举家出游了，但是这个天气你说给力吧，有点太给力了， 太热了。 对，又热又晒，今天明天两天的气温都高达36摄氏度，虽然本周日最高气温呢将回落跌到31摄氏度，但是下周整体依然以高温天气为主，直到下周六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呢，最高气温才可能会下降到27摄氏度，或许会是难得的一个阴凉天了。从8到15天的中长期预报来看呢，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是未来京城的常态。 哎呦，待会儿我们可以在8:30的时候再问问咱们的这个 气象专家。 对，未来几天情况哈。那么高温天气应该如何防范呢？专家建议了哈，六一带孩子外出游玩，应该选择在树荫下，带好防晒的用具，打好遮阳伞，戴好遮阳帽以及太阳镜，涂抹防晒霜。那么中午前后啊，光照特别强，有利于光化学反应， 对， 应该减少在街道两旁停留。哦， 平时呢， 别出去， 对，外出大家也应该勤补水，下午可以喝一些茶来提提神。在没有阳光直晒的楼房背阴面呢，气温相对较低， 原来都在知道自己在阴凉的地方玩， 那是啊， 哎，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效果可能也比开空调要好得多了。 嗯，那么夏天呢，不少市民会选择冷饮解暑，不过饭前空腹，还有刚吃完饭之后，咱们都不适合直接喝冷饮，否则特别容易伤胃。 嗯， 尤其是运动大汗之后，千万别马上喝冷饮，容易导致汗毛孔宣泄不畅，机体散热困难，余热积蓄，特别容易引发中暑。那么喝冷饮的时候，切记咱们一饮而尽，否则呢会对大脑的血管、咽喉、胃肠都有很大的刺激。 对，这个切记是忌讳的忌啊，就不要一饮而尽。 没错， 啊，夏季解暑呢，咱们就都应该喝点温开水、凉白开之类的 啊。对，可以喝点热茶也行。 哎，刚沏出来滚烫的茶， 好像四五岁的小朋友也喝不爱喝热茶是吧？ 凉茶， 凉茶， 凉茶， 五分钱一大碗 啊，王妈妈。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啊，大官人， 我又喝 好嘛！别！哎，这个名著该读也是读一些 啊， 但是呢，钱就不能这个敞开花了。这应该注意，成都一个八岁的女孩，12天花光了13万 啊！ 家长监管您可得到位呀， 对 啊，怎么回事呢？ 儿童节到了，全社会都对儿童特别关注，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事例提醒大家，家长对孩子的关心监护应该是全方位的。孩子还没成年，很多事情的后果他们并不了解，一旦疏于监管，影响可能是难以挽回的。 一块八毛四，这是银行卡上显示的余额。 嗯， 就拿着这么一叠的这个银行流水呢，成都的罗女士盘腿坐在沙发上，垂着脑袋，目光呆滞。在这之前，他已经打了自己的女儿八岁的慧慧4-5次了，可是还是解不了气。因为最近家里啊等着用钱，罗女士把一张存有13万多元的银行卡拿出来，当她到 ATM 机上取钱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只有1.84块。 天哪！ 询问慧慧之后，罗女士得知八岁的慧慧今年5月在妈妈的手机里下载了《炫舞浪漫爱》游戏，每天罗女士回家，慧慧都会要抢过她的手机玩。在手机上玩这款游戏呢，要花钱充钻石。女儿悄悄地将罗女士的银行卡就绑定在了手机上，一次又一次的充值，最多的时候一天充值50多次。一直到5月23号，消费记录终于停了，因为卡上的钱不多了，就剩这1.84块了。 才八岁的一个小女孩啊。 对。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该怎么处理呢？律师认为， 这听得挺让人焦心的， 对， 啊， 特别心酸。 对， 慧慧呢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在游戏软件里的这种巨额消费行为显然和她的年龄不相适应，必须要在监护人确认之后才能生效，否则可以要求游戏公司退款。不过要证明是小朋友在消费，就要提供相关证明，因为不排除家长在玩游戏。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是小朋友使用手机进行充值玩游戏，那么让游戏公司承担退款可能也不太合理。那整个过程当中呢，家长肯定是有疏忽之处，家长要对手机、银行卡、身份证妥善的保管，不要让孩子轻易的拿到他们使用他们。 对对对，我们不平时说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发生了一般都是大事。 是啊，这十几万就没了，那孩子每天都在干什么，把时间花在哪儿了，对什么感兴趣，家长也都应该了解。那孩子利用家长的这个银行卡绑定手机玩游戏充值打赏主播产生巨额消费的事情是一再发生，这说明家长对孩子的关心监管还是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对，一方面我觉得家长应该负起责任，因为你是监护人， 嗯， 啊，这个事情你也应该关心孩子每天在做什么。另一方面，我觉得像银行卡绑定，像这种打款，是不是能给就是未成年一些限制？ 就是在操作流程上， 哎，对对对， 是吧？ 包括银行卡绑定，是不是我就是我自己得按个指纹啊什么的， 哎， 才能确认？ 对 对 对， 这要别人帮我绑了，我这不留神怎么着的，很麻烦，对吧？也所以，哎呀，要不然怎么说？回去把银行卡都解了，听着我就都紧张， 毛骨悚然的样子。 而且这银行卡转钱不应该说是哦，他自己绑定的，自己设置了密码。 而且其实是可以，也不是他之前要输入他的这个，那他就知道他妈妈的这个银行卡的 密码 、 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绑定了以后，这银行卡能不能给手机的用，就是卡主一个手机的通知？ 哦，发短信 啊，但是短信他妈也看不见了，因为手机在他手里。手机在孩子手里啊， 哦， 所以这家长，我觉得 还 是先从您那儿解决这问题。 对对对对对， 愁肯定还得自己承担着，但是我们听着也挺苦的，家里也苦，孩子也苦，家长也苦。 嗯， 真是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啊， 引以为戒， 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依然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 看看大家变成小朋友会想做点什么啊？小刘说：“我可不太想往回变。第一，我小时候胖，这变回去万一不好看怎么办呀？”哎呀，我去！第二呢，我现在有儿子了，我想和我大宝一起过六一儿童节。可惜今天还要上班，也不能陪他。还有刚才说想学习那位，我就问你了 啊， 你就变回来一天，你学习啥呀？ 嘚瑟什么呢？就是这意思呗，对吧？ 不是，那能学习一天是一天呀， 能少学一天是一天。你看咱俩 这不知上进的大爷， 老嘛，唐唐唐就说了，哎呀，我想在今天回到高中，因为当时我妈说拿给我以后结婚买房的钱供我出国留学。 嗯 啊，是吧？哎呀，我要是能回去，一定说我不出国了，买房吧，是吧？现在这北京是吧？这房价这么高，这不就赚了一笔吗？ 这带着心眼回去的， 是吧？啊， 来看看大号豆豆，哎，反正那个多少岁都行啊。天哪，我就想回去玩呗，你就想干嘛就干嘛呗，像高磊说的那样，干什么来着？ 啊， 都跟。亲人就腻在一块儿，也没人嫌弃我，那可不，小的时候，你现在这么大，妈挤在身上， 妈妈还烦呢，对不对啊？ 妈妈就闪开，她不是烦，她接不住。 Grass 说了，哎呀，回到五六岁，竟然只是为了吃还不胖，刚才那朋友太没出息。要是哥们儿我得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锻炼，这样等我长大了，那就是一身腱子肉啊。帅到惹人恨的那种地步， 五六岁你都不用特意锻炼，根本就不消停， 是吧？上蹿下跳的，跟小猴物的，不也有小吃货？ 那你有太不消停了啊！上蹿跟小猴似的， 我就是那种小吃货。 哎，高磊从房梁上下来吧，开饭了。 我在树上呢，妈妈，你看错了。 我的妈，你们家这没有消停人了。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今天你变成小朋友的话，你想直接变到多大？干点什么事儿，又是为什么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展出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咱说说这个酷酷的消息吧。 好的，这条消息，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它生来豪气 S 级豪华动力 O-Drive 全领域大七座尊荣空间 Super Plate 智驾辅助全新智能系统，全方位的满足消费者对于豪华科技的追求，其售价为 16.88 万到 25.18 万元，同时荣威 RX8 所有车型可以享受两年零利率贷款，最多60期超长优惠利率，再加上用户全生命周期流量减免优惠政策，是新时代出行购车的绝佳选择。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大家都喜欢听你说刚才那车， 真的吗？ 对，你说的好， 那送我一辆呗。 哎呦，我这耳朵就怎么不好呢？刚才 耳机坏了。 好，我们来说说那个演出方面的资讯。 好 啊，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侏罗纪世界二》啊，昨天在上海举行了一个发布会，导演巴亚纳携主演克里斯·帕拉特、布莱斯·霍华德来到了现场，不仅分享了影片拍摄台前幕后的趣事，还和粉丝进行了一个亲密的互动。我觉得现在这个发布会给自己就形容都冒险巨制， 各种形容词、 啊、盛大发布会。好啊，祝你们顺利，6月15号上映啊、 哦、可能不会去看， 我也不太喜欢这电影、啊、 另外呢，由徐克执导、陈国富监制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将于7月27号全国公映，影片由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阮经天 这四大天王吗？ 对对，马思纯主演，刘嘉玲继续扮演武则天。 我以为是魔力红、魔力青 啊， 魔力兽啊，四大天王吗？ 哦，哈欧嘛、嗯、哦， 广目天王、哪吒、托塔李天王， 这都是天王。 哎，哎呀，怎么这么多呢？ 串了串了。 啊、好啊，前任三导演田雨生要拍《伟大的愿望》啊，这是也是一部青春校园喜剧电影，改编自2016年的同名外国电影《伟大的愿望》。预计9月中旬开机，目前正在招募选拔演员。高磊， 啊，我可以做个演员选角导演。 哦， 对吧？ 你想参拍吗？ 导演 演个校长 多好啊，谁上谁不上，是不是？ 哎呦， 都得塞我点红包， 一招拳在手，就怕你这样的恶人。现在红包我们都给你举报了。 好嘛，我们再来听听歌吧。英国当红流行歌手山姆史密斯已定于10月25号登陆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举办他在中国的首次个人演唱会。这位音乐天才年纪尚轻，却已经创造过格莱美的四冠和全英音乐奖双冠的非凡纪录。 再来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武术一直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是， 嗯，但在综艺荧屏上呢，武术类节目那可不多见。哦，北京卫视近日启动大型综艺《精武门》啊，铸造弘扬中华武术传承武学文化为特色主题。哎呀，接档跨界歌王八月就和各位见面了。我的天哪！ 你说说， 哎，我听说这武术 啊， 就是特别，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儿了，就是这个一个著名的山上的门派的这个，当时还不是掌门，现在是掌门了。那会儿就是老有人去比武，老有人比武，但是人都睡觉了，你知道吗？ 啊， 这人还非得敲门比武，人都不理他。后来看到了一个穿着类似衣服的人，就非要跟人比武。人家是不会武功，追着人家拍不了。后来就把这个睡觉的这个师傅给吵起来了， 走火入魔了吧他？ 这师傅就很烦躁。你想谁睡半截觉？ 对 呀，睡得好，所以就非常生气，跟他比了一下。嗯，反正打得不轻，因为带着怒火。 就是、天， 对。所以这个武术关键还得有武德，就你不能说不断的去跟人挑衅，这不是一个武者该有的这么一个境界。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在练武习武之前，你一定得修炼这个武德， 先修德， 对，再学武才是这么一个规矩哈。 不要吵人清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还有这么一分钟的时间， 哦， 再来看看 大伙儿的啊。Actor 说，哎，我昨天正好和太太聊到这个我们中学的时候， 嗯， 我很调皮，总是欺负他，哦，中学时候就认识了。那么我们变一天，我俩就一块变嘛，变回去是吧， 啊， 我第一次见的还是当第一次见，还那么小， 嘿， 对吧， 呦， 我就欺负他， 你还， 啊，不是不是，我就再不欺负他了， 我就再也不，你瞧瞧， 我们俩变成小了，我也得跟他说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哎呦，这小心眼儿，嘿，到底欺负还是不欺负， 这我觉得很难保证不欺负，就是这是个惯性。就你俩同时变小，你可能还欺负。 对，克奇夫里说了，我要变到10岁以下，我看啥电影看啥东西都是真的，我现在看啥电影， 哦， 看啥都是假的感觉，这智商我都受到了侮辱。 不是，你慢慢的在恢复这种相信很多温暖，相信奇迹的能力， 相信爱的存在。 小朋友就是有相信奇迹的能力，这真的是需要大人来学习的。 嗯， 很多电影也是唤醒我们这方面的能力。 对， 好吧，相信奇迹的能力吧。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还会继续。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 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酣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美孚依靠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依靠，让表现超越想象。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今天啊天儿这么热，又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郭工赶紧给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介绍一下今天适合去玩的一些地方吧，那边的天气如何呢？ 就北京来说的话，今天的天气呢是不太适宜进行长时间和高强度的户外活动了。 哦， 这个因为呢是气温它是继续的高调出场。 嗯， 预计的最高气温今天是36度左右，这是本市首个高温预警期间气温最高的一天。因为咱们这个预计的是这个3天是连续的高温天气，所以发了这个之前是发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么其中呢，就是今天以今天的气温为最高，相信大家呢就已经感受到了，一早起来这个光照就很强烈。 对对对， 这个气温呢是从5:10左右就吹响了上升的号角。 嚯！ 到现在呢是3个多小时，气温已经达到了将近28度，也就是说它在五点左右17.7度是最低，到现在呢已经上升了10度多了。 嚯！ 今天白天呢天气依然晴朗，大气透明度好，空气干燥，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又比较暖。这些因素都比较有利于气温的上升，因此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6度左右，甚至可能还会再高那么一点儿。这是近期气温的一个最高点。 嗯嗯。 天气炎热有加，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防暑降温的有效措施就是中午前后，避免在阳光下直晒，要尽量的保持在室内或者是这个室外的阴凉处。那么今天这个气温高呢，是因为光照强，空气干燥。那么大家还要注意这个。刺眼的阳光对驾驶安全的影响，尤其是这个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和傍晚太阳落山之前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太阳高度角的问题呢，就像东西向行驶的时候呢，阳光是非常的刺眼，请及时的采取防范措施。另外的话就是空气干燥，要注意多喝水，这个防止因缺水而引起这个身体不适。那么今天过去呢，就是明后两天就是双休日了。那么双休日两天的话，北京的天气就是晴转多云，多云再转晴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方面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天气的变化呢是波澜不惊，区别比较大的呢还是气温。周六呢依然是高温天气，最高气温预计的是35度左右，就是明天的最高气温还是35度。 嗯， 那而周日的气温会有些下降，预计的最高气温是32度。虽然不是高温天气，但是天气也是比较热的。总的来讲，这几天 都不太适宜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明白了，那咱就介绍介绍咱们除了北京之外其他的一些地方有没有凉快地儿啊。 这个就气温方面来说的话，咱们这个省会城市里，北边呢是有哈尔滨，南边有广州，华北地区呢则是北京和天津，这都是高温这个天气，都在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或者是以上，天气很热。但是像这个西南地区的贵州、昆明，还有这个南方的这个长沙等这些地方呢，是因为今天有降雨，最高气温只有18度到24度左右，尤其是贵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那么这个凉爽之中呢，可能还有丝丝的凉意，不多穿点衣服可能都不行。所以呢，就是现在是目前来讲，就是说，长江南岸的部分地区，这个是有降雨，气温呢是最高气温可能是25、26度啊这个样子，比北方反而还要凉快一些。那么再往南就是华南地区呢，就是广州就不一样了，广州气温就高了。广州这边呢，就是说，它不仅是气温高，而且呢湿度，空气湿度也很大，它最低气温都在27度左右，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它就是个闷热，比那个北方呢，就是更加了一层的这个对，就是对大家这个忍耐度的一个考验吧。 是， 因为它是闷热，北方呢就是这个干热，白天热，这个晚上呢还好点，是吧？但是广东呢就不一样了，白天晚上都热，就是闷热的这个状况啊。使人是比较难受吧，是这么个情况。 是， 总的来讲呢，如果说是前往这个像西南地区，这个呢，就是从气温方面来讲呢是要好点，但是呢，它是就是时不时的哪里都会出现点降雨，要注意这个防雨或者是防这个局部地区的这个短时间的这个强降雨，像咱们这个华南、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等地呢，今天可能有中了大雨，其中呢，广东的中部、广西的中南部，云南的东部有分散性的这个暴雨，就是说它这个暴雨呢就不太集中了，有可能是个别地方呢会出现这个暴雨天气，而且呢可能伴有这个雷暴大风，这样的话就是说希望华南啊，这个西南啊，可能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情况就是这样的。 嗯，好的，谢谢郭公。这两天呢，天气的这个气温啊是比较高的，您也得多喝水，注意休息，做好防暑降温，好吧？ 谢谢，好， 好，谢谢您，谢谢。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西二环西直门桥下南向北有事故，占用内侧两条车道。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交通管理措施结束了。提醒大家在路上出行，请千万注意行车安全。稍后继续，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小布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现在8:38啊，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突然变成一个小朋友了， 对， 但是还在这个时代、啊、 是 哪儿都别的都不变，就你变了，高磊把你变成一小朋友，能过六一儿童节的、 哎、 你想让高磊给你变多大岁数 啊 你想自己去干点什么呀？ 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呢？ 对，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而且只限定今天，你要干的这件事儿只能在今天去做，今天完成， 对， 是吧？ 旧月墨色说了啊，说我就要5岁， 嗯， 因为我特想吃幼儿园的饭菜。 呵， 我这5岁不就能混进去了吗？ 是是是， 哦， 营养配餐呀、 啊，做的挺好。哎，怎么多注意小朋友？小朋友你没座啊？小朋友你叫什么呀？老师你猜。老师什么时候开饭啊？ 小朋友不许跟老师逗闷子，快说。 老师你让我吃饭吧。因为就业墨色目的就是要去幼儿园吃饭， 吃一顿哈。 对， 来看看这边还有一个要求匿名的 哦， 他说我今天要变成5岁的小孩子 哟， 然后就找到我媳妇儿，骗他说我是我俩未来的孩子，特地回来看他的。 哎呦， 就告诉他，你看我那么可爱，一家三口的日子肯定特别幸福，不要拒绝和害怕我的到来哦，还有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括弧告诉大家 啊， 啊， 就可能在要孩子这事上，大家意见还有待 有一些这个、 对 不统一是吧？ 很正常，慢慢叫、啊、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哎呀，孩子，你跟你爸长得真是像啊！来、让我捏捏脸。 俩人在好 好、哎、这那这一真有这一天，可能还管点用， 是吧？ 管点用、 嗯，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有这个虚拟技术，可以把你俩的这个照片融合融合 合成一下， 哎，让他看看，他可能就会不一样， 哎、更丑了是吗？ 谁说人长得挺可爱的？你看那头像 哦， 粉嘟嘟的，不是粉嘟，圆嘟嘟， 圆嘟嘟的， 嗯， 戴个小眼镜儿、 嗯，对对对对对对。东华说：“哎，我今天就有资格过儿童节吧？ 嗯， 我6岁，高磊快把我变成6岁， 6岁 跟我儿子一个年龄， 变了， 我就跟他一起学街舞。哦，我感觉我很喜欢他。 6岁就学街舞？ 哎，他每次跳，我主要是看的是街舞，不是他。说妈妈上瘾了， 来学点那个叫什么那个，这个学街舞的必须学的一些手势啊，什么的音效，耶哦哈 嘿。”街舞不是，你说的是 B-box 吧？ 哦哦不，那个是 B-box。 我们出发吧，今天心情好愉快，就是那种的。 哎呀，来现场再秀一段吧。 不是，他得押韵 哦、 比如说这个，汗水流的哗啦啦，就是那种感觉。 哎， 汗水流的哗啦啦有点太多， 太吓人了， 虚脱了。 对对对对，这中暑了吧？这是 变成几岁啊？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要变成几岁？ 对， 为什么在现在这个世界干点什么？ 对，周周说了，回到8岁。8岁，生日的时候，那时候父母答应过生日给我买一个野战的塑料玩具，我就一直盼着呀，天天盼着。 妈妈，8岁的我又回来向你们要玩具了。 天天我去看呀，还跟摊主说呢，我过2天我就来买呀。 哦， 哎，你说到最后也没给我买成。有人说10岁左右没得到的东西就会执着一辈子，我觉得说的真对，我都38了，你说我还放不下呢。 这大概不一定，是不是您就是心眼小？ 说出了真实的想法是吧？ 不是不是，他就真是喜欢这东西呗，嗯，所以说这个重然诺嘛，就父母跟、这今天跟父母说，今天可能是比较容易许愿的日子， 对 对，你别轻易许愿，就让他能实现啊，别说的太那什么， 嗯 啊、哦，我要那个，我要变到1年级的，小美女毛毛说，高磊快给我变成1年级的， 来走走走走走， 我要成为一个刚接触知识小海洋的小朋友、 哦、 啊，也不用表演节目，看别人演， 你看看， 嗯，压力不爱表演的， 有啊，也有 爱 学习的，有爱表演的，有爱吃的，有爱喝的，都有，还有爱要礼物的， 本来一个特别好的事儿，让你说听着特别的乱七八糟。 行，这事儿那我负责到底吧，欢迎大家 送礼物吗？ 陪着大家一块吃喝玩乐呀、 哦、 真是，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们来聊聊互动话题是、哦、 今天变成一个小朋友的话， 哎， 你想要自己干点什么？ 好， 对吧，在这个时代干点什么呢？ 2018一起出发， 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大家伙说着啊，这个今天变成小朋友想干点什么，我给您说旅游的消息吧。 好，首先来说说是档案馆将开放新中国成立后档案20000多件。 哇， 6月7号到15号期间，北京市各级档案部门呢将联合举办国际档案馆日暨北京市第十届档案馆日系列活动，届时全市16个区将开放档案20多万件，北京市档案馆呢将开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档案20000多件。 北京市档案馆还将围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呢举办票证的记忆展览，以档案文件、票证实物、历史老照片的形式展现有关北京市民在吃、穿、用等方面影响百姓生活的商品票证几十年来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历史变迁，追溯和回顾北京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发生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16个区档案馆呢将举办展览43个，其中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房山、大兴、昌平、延庆区的档案馆都将举办见证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展览。朝阳档案馆就离咱们这儿非常近， 对， 就是咱公园那边嘛，区政府旁边， 是是， 我进去过， 去过啊， 嗯， 你查过资料啊？ 查过。 哦，你查谁？ 我查我呀，我查谁？ 我查你们家谱。 我知道你是谁，谁档案馆里哪有家谱？ 哦，没有哦。 查我这个小学报名初中的时候的那个档案。 哦啊，这有什么？当时是有什么问题？ 看看我当时长什么样，我忘了。 你瞅瞅，你瞅瞅。 嗯，这戴一个硕大的眼镜，我脸的一半都被眼镜遮住了。 你脸本身也不小， 那会儿小， 那会儿小， 那会儿小，那会儿没老说话，腮帮子肉还没起来。 嘿，好嘛！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爱看书， 不爱说话，经常被同学就回家哭了就回去，又被同学说哭了啊！是， 哎呦， 大概是上中学之后，可能是不是奋发图强， 才变成现在这样 反弹 哦，就变成了咄咄逼人。 我也别网单了这个名声，你来接招。 我来继续说新闻啊。赴美游学高峰到来，咱们得注意一下哈。 嗯， 据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网站消息，暑假呢是咱们中国中小学生啊去美国参加夏令营等短期研学旅游，俗称是游学活动的高峰期。那么驻洛杉矶总领馆提醒，赴美研学旅行的中小学生家长、组织方和接待方要做足了准备，加强防范，确保平安。 对，第一就要参加那个正规的这个游旅游团 啊， 注意参加这个有资格的单位机构组织的团组。中小学生出国参加夏令营、冬令营的主办单位应该是中小学校等机构或组织，承接活动的旅行社应该具备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资质。 第一，必须要正规；第二，就是要签署协议。家长呢，应该详细的了解研学旅行活动的具体安排，与组织机构呢签订相关的协议，明确有关各方的权利责任，细化安全保障条款，理清医疗啊、旅行保险等相关的事宜。 第三呢，预防在前。 哎， 家长啊、组织方、随行的老师以及当地的接待方有责任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建议学校或者主办方呢将安全教育的这个作为行前教育的重点。 是， 你到那儿现教育来不及了，他也没心思听。 对对对， 对吧？得了解这个境外安全的风险，注意事项，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哎呀，他们那儿最近老突突突，你说还去那儿吗？啊， 确实是有一些让人担心， 紧张，对吧？ 对，所以就得制定预案呀。比如说，根据日程安排，对旅行沿途可能出现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呀、交通事故、迷路走失、意外伤害，还有犯罪侵害、偷盗、遗失等风险，充分的评估。对长时间停留的像旅馆、学校、景点儿，这个安全环境啊，要有足够的研判，制定切实可行的组织方案和风险应对的预案，全力避免风险事故发生。 对，然后还得保证全程有监护， 是 驻地要安全，还得注意外出的安全，然后还遇到事情的话， 还得妥善处置，得跟小朋友说，万一有什么事儿，自己拿个电话，得知道拨打911。当地 当地电话， 对 吧？对。还有就是驻地安全，比如说咱们要是借住寄宿的一些家庭里边，应该事先了解， 尊重一下他们的， 对，要了解背景情况啊。 那也是哈 啊，还有比如说像住宿酒店，应该选择治安环境比较好的区域，应该尽量安排学生集中在同一个楼层或者区域住宿，别打散了。 嗯，这都挺。哎呀，搁家待着吧。啊不，当然，这个有收获就得有一定的风险啊。但是，我觉得最近去美国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时期。 嗯，确实是，我觉得是。 你看， 存在一定风险嘛。 嗯，我们就不多说了 咱们来说下边这件事儿。途牛回应了北欧旅游团失窃事件。 嗯。5月8号，王先生及多个团友在途牛网组织的北欧四国12日游途中用餐完毕，返回大巴之后，发现留在车上的个人物品被盗了。 哎呀， 王先生就 一般不会啊， 不会啊。这个王先生就说途牛旅游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途牛呢近日回应表示说，承诺除保险承担赔偿金额之外，额外补偿游客新买商品损失的20%。那么对丢失旧物的游客补偿每个家庭3000元。 对此呢，已经有团友接受了这个赔偿方案，不过王先生与途牛尚未达成一致。专家提示说呢，旅行途中贵重物品还是得随身的携带，这是常识，物品丢失游客也有责任，而旅行社的责任是提示告知。律师表示呢，遭遇盗窃主要责任在小偷方，旅行社如果没有明显过错则无需承担责任。大家出门贵重物品还是要小心保存，要始终放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不能随意放在车上或者座位上。 对， 哦，就是说他那车，所以这个事儿你买东西这还真得搞好。 对，你买了一些贵重东西，你最好是随身带着，你搁车里，车里司机人家也得去个厕所抽根烟吃个饭 嘛，他也得吃饭呀。 对呀，啊，对吧， 不能完全。 所以咱们出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的个人风格才可能与我不合，我怎么没有安全感你要负责。只不过和朋友聚餐，难道就会有发展？该不会在你眼中我像个花痴一样？一时太闲没事干，还是看多吧电脑。 这不是说要变成几岁吗？ 对， You don't 说了，别变了，别变了，没发工资，没法消费了。 您就想着工资。 小的时候确实没什么财务自由啊，买个什么东西只能 有压岁钱呀。我那个年代 都 有，我那时候都自主，我都留着。 感觉你们家就是把你放养了，自生自灭吧，高雷。 反正我是存了不少钱， 真的 啊。 后来呢？ 后来就花了吧。 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要不然就不能给你。 我这么心大的人，我哪知道干嘛去了？真是。 对呀，乖乖小熊说：“哦，这样啊，时代没变，对，时代没变， 时代没变啊， 是大家变成小朋友了， 对， 对吧？ 对， 哎，这个一二三道也说不想变，小孩多累呀， 嗯。 还有乖乖小熊说：那我就变成4岁，是那个妈妈妈妈再扎紧些，扎紧些，这个漂亮的年纪，那样呢，我和我老公就去海洋世界玩。 我天呀！ 因为我老公没变 啊。 带就他就是那被带着的孩子， 哎呦呵， 明白了吧？ 那怎么耍赖都可以， 对 是吧？ 他多，然后男生就想办说啊，你这变成小孩大人，你知道你有小孩那本事吗？你坐那摇摇车摇一个小时，你不觉得自己要吐吗？ 我还得花一个小时钱，我 关键那摇的其实挺慢的，就看着都着急， 多无聊啊！就比那个公园里那个旋转木马差多了，我觉得。 你要坐贵的，这不就是顺便坐一下？ 朱莉说了，我要变到5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啊， 小时候都没什么留下什么好看照片，我就得打扮漂漂亮亮的，我去拍照片去，我要不然真遗憾，我还要去公园玩我小时候没有玩的蹦床，一定要播出去啊， 播出去，蹦床都赶紧收起来，他要来了， 我的天哪，这么大金属， 服装修改说，我就是儿童，13岁，我想变成18岁，今天我们班同学自行组织去五彩城，没有家长。后来老师说一句不让去，全班就全部去了。 变成18岁就应该没人管了吧？哈哈，这恰恰证明您只有13岁。 对， 18岁没人管，您问问38岁的有没有人管？ 有，哎呦，我老娘天天叨了我哟，我也得听着。 这就是一种幸福。 是， 当然，你们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年纪，当然愿意一块儿出去了。 嗯， 不过可以事先邀请老师一块儿去，明白吗？就有个大人就能去了， 组织一下。 哎，对对对，当然，你这么自己去，确实还是让人不太放心的。 对 啊， 对， 这个我以前做过中学生节目也了解，就是同学们啊特别有热情， 啊， 走，咱们去那个坐火车出去玩 啊， 咱们集合，集合就发生，就光集合就发生奇怪的事儿。 怎么了？ 哪儿集合？北京站，北京站集合。好，打北京站集合。 那么大的北京站？ 对，20多人，全告诉自己在北京站。那会儿还没有微信群这么一说，就都打电话 ， 就都说我在北京站的20多个，俩都不在一起，你知道吗？就20多个点，谁也找不着谁，光这个集合。就集合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就把车给误了。 你瞅瞅，你瞅，这就是年纪小， 年轻没有经验， 没经验，没想那么多。你想想， 集合北京站，好，北京站真的前面谁也找不着，在地铁口的，有在站口，在出站口，在进站口，全乱套。 我想想我就头疼啊。 对，然后再回来车上，因为吃东西还发生了这个不舒服，也挺紧张的。 你看看， 半截就下车了，得去医院。 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让这个未成年人单独就组织出去的， 对， 还是应该有成年人陪着， 要监护着，是吧？ 对对对。 好了，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奇闻异事。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送信息， 嗯， 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说说运动的好处。 好 啊，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每年锻炼52个小时，相当于每周锻炼1小时，即可以显著减缓老年人大脑衰退。 对，研究人员分析啊，98项涉及 1.1 万名60岁以上老人的研究数据之后发现，坚持锻炼明显的有益于提高认知能力，无论是我们的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处理速度啊，都有改善，即使是对老年痴呆症患者也是如此。 哦，所以说呢，研究发现，无论何种形式的锻炼，无论每周锻炼几次，以及每次持续多长时间，只要您一年内累计锻炼52个小时，就能见效。 嗯， 哦，总量，这是首次有研究明确提出足以减缓大脑衰退的锻炼时长。 哦， 好好好啊， 坚持锻炼呗， 对， 绝对是好事。 那就说早锻炼更好了。 那当然了，还补钙呢。 好嘞，谢谢您。 再晒晒太阳，对吧？今日太阳多好啊。出去， 中午前后就别出去了啊！咱们来说说凉快的事儿。英国首次招募浴缸测试员。 嗯，您喜欢泡澡吗？在英国，泡澡或许还能成为您的工作内容呢。 一家浴缸生产商面向年满18岁的英国居民，哦，招募一名浴缸测试员，就一人。 哦， 感兴趣的只要向该公司的这个社交账号上，哈， 嗯， 上传一部时长30秒的短视频，讲述自己为什么想成为浴缸测试员呢？你就能参选。胜出者呢，获得4000多人民币的支票奖励和一个充气浴缸还有配件大礼包。 天哪， 哦，充气浴缸。 公司营销负责人说，我们正在寻找英国最爱泡澡的人，成为我们的浴缸专家，评测我们的畅销产品。 你，但是我觉得虽然是个营销手段，能听出来哈， 嗯， 但比较高明。 哎， 比较高明，对吧？ 对， 不是特别 让人不讨厌。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哎，你要是反正别这事儿，就是这高级和让人嗤之以鼻，就在那么一 瞬间， 其实就是层窗户纸。 对 对对对，你别把它捅破就行。 哎，我突然有一个大胆想法，就是， 哎， 如果要能变回到5岁的话，能不能拉着我爸我妈一块儿，我们仨同时变5岁，这多有意思呀！哎呦， 那真得管你大哥呀，你是要干嘛呀？ 我就可以欺负我爸我妈了。 现在你也没少喽。感谢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是娱乐72变。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主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聚臣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聚臣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6月1日至4日，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喝好茶，精美茶礼大放送。 汇聚三